缓期执行两年期满，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那么反腐再发力，判死缓的巨贪或将把牢底坐穿。有评论说，那些已经获得死缓还等待减刑早日获得自由的老虎们，是不是估计要哭了？并且发问，刘志军、谷俊山这样的老虎会把牢底坐穿吗？那不得减刑这个措施是否可以堵住贪官的逃生后门呢？稍后我们将关注。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24号下午，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审议刑法修正案9草案三审稿。那根据三审稿，对犯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法院可决定其缓期执行两年期满，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那另外呢，嫖宿幼女罪拟取消，一律按照强奸罪论处。还有暴力袭击、暴力袭警案，那么是按照妨害公务罪从重处罚。那对绑架案，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也就是对于故意杀害被绑架人的，无论后果如何，都予以严厉的惩处。那么我们再来重点关注一下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本来呢，这个善行者减制度在一定法律的基准下缩短刑期，这是司法文明的一种体现。然而从实践来看呢，我国的减刑普遍存在着缺乏这个善后制约力，减刑权运行机制不科学，人为的按比例分配减刑名额等等背离立法原则的现象。那尤其是当腐败发生，减刑制度和权钱交易纠缠不清，以权钱来赎身、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等，就成了入狱贪官们的逃遁术。服刑几年就可以减刑几年，从无期徒刑减到十几年的现象也并不少见，甚至出现过这样的离奇案，判刑十年却没有坐一天的牢。比如说阳朔县国土局原局长石宝春，那还有法庭宣判当天就保外就医的，像广东省江门市原副市长林从忠。中央政法委在2014年初就发布了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之后，当年全国超过了800多名所谓逍遥域外者被重新收监，那么其中职务犯罪占了很大的比例。那有评论说，腐败行为屡禁不止，在法律层面呢，与惩罚的刚性不足有莫大干系。如果对被判死缓的这些贪污受贿的犯罪分子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等于堵死了贪官的逃生后门，必将对反腐产生巨大的正面作用。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终身监禁不得减刑，把牢底坐穿，这是比一了百了的死刑更加令人生畏、令人绝望的惩罚。因为几个钱就要在监狱度过下半辈子，这值得吗？大大提高了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倒逼有权有钱者不敢去以身试法，这是一种法治思维，对反腐也是很有意义的。当然时效会有多大，能否遏制住腐败势头仍然有待观察。而且法律惩治是事后救济，终端控制的反腐，其效果终究不如这种防患于未然的防腐。合理的制度设计，防止腐败滋生，才是大道和正道。那下面我们就来重点的解析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那今天我们请到的现场嘉宾是来自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梁雅丽律师。你好，梁律师。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梁律师也是曾经被方圆律政杂志评为2014年律政年度的刑辩律师。他从业20多年来，专注于刑罚执行、刑事辩护和企业的风险防控，也成功办理了大量的具有社会影响的案件，并且曾经是作为山东招远麦当劳社邪教故意杀人案的代理人。那梁律师，这个三审稿新增规定，对于犯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死缓的，那么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等的因素，可以同时决定在他的这个死刑缓期两年期满之后，减为了无期徒刑的时候，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那这个规定和从前有什么不同吗？ 其实对于死缓判处死缓的这个犯人，在执行过程中限制减刑呢，在以前咱们刑法的第50条的第二款就有过规定， 也有过， 哎，只不过是针对的是累犯， 嗯， 以及重大的暴力犯罪，比方杀人、抢劫、强奸、爆炸等暴力犯罪案件， 不得减刑假释。 对，这已经有过规定。那么这次呢，刑法修正案9的三稿对这个职务类犯罪呢，也提出了一个限制， 嗯， 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是贪污受贿的。 对， 嗯， 仅仅是对贪污受贿做了个明确规定， 在判决书里面，嗯，判决他死缓，同时要写明， 对，根据他的犯罪情节， 嗯， 限制其减刑假释， 嗯，而不是说事后某一个阶段再去说不能减刑假释，不是的， 不是的，必须在他的判决书内明确的有这样的一个表述才行。 嗯，那之前的贪官判死缓的，减刑之后最少要服刑多少年？大约？ 根据之前的法律规定，就是刑法第50条的规定的话，这个减刑如果有重大立功的话，最低的服刑期限在17年。 嗯，最少待到17年。 最少要达到17年。 嗯， 但是去年呢，这个中央政法委呢出了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于监外执行的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这个意见呢，它针对三类犯罪，一是职务类犯罪，二是金融类犯罪，三是涉黑类犯罪，做了减刑假释监外执行的一个限制。 这种三种人， 对，这三类犯罪，那么根据这个规定的话，最低也必须服刑满22年。 哦，那就实行要加长了。 对， 嗯嗯， 实际上这次刑法修正案9把这个意见里的关于职务犯罪类的呢，就是落在了法律规定里边。 嗯，我们看到一个新词，就是终身监禁。这个词我们很熟悉又很陌生啊，在中国立法里从来没有出现过，首次引入这样一个概念，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终身监禁的含义是什么，和国外常听说的这种终身监禁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呢？ 实际上，这个终身监禁是英美法系刑法中的一种。监禁刑的一种，它是刑罚的一种。 嗯，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实际上是限制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直到死亡。 嗯， 在英美法系里，终身监禁它有三种类型。 嗯， 一种呢是绝对的终身监禁。 嗯， 这是就是说没有任何选择的，比方在英国关于谋杀罪里面，它就是一级谋杀，就是绝对的终身监禁。 嗯， 第二种是裁量型的终身监禁，就是法官根据案件的情况可以决定对这个具体的犯罪罪犯限制他那个减刑或者假释，对，有这样的规定。再还有一 叫终身监禁那个， 对，这是叫裁量终身监禁，就是法官可以根据具体案件情况来决定。这跟我们现在这个刑法修正案9第三稿里边关于职务类犯罪呢有类似的情况。 嗯， 那么还有第三种呢是无假释的终身监禁。 嗯， 这个里边就是说在判决的时候明确了这个被告人或者这个罪犯是不能够假释，不能适用假释的。 嗯， 那么在国外这是刑法的一种，在我们国家我们只是一个刑罚执行的一种方式， 就是， 它是有不同， 你多少年就判多少年， 对， 不能假释。 对， 嗯，那像这次草案里面说的不得减刑假释呢，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你到死缓结束了以后啊，2年期限满了以后，不得减刑假释，剩下刑期都要服完， 直到生命的最后。 哦，就是有这个牢底坐穿的这个意思。 对， 嗯，那就是说到你的生命终止。 对，除非他如果出现了需要监外执行的情况。 嗯， 比方说严重的患病需要就医的，除非有这种情况。 那这个严格刑罚也是有条件的，不是针对所有的死缓的贪污受贿的罪犯。 不是，他是需要法院根据具体的案件，具体的犯罪情节，个案作出判决，是这样的。 那么这次增加这样的规定的目的是什么呢？您作为一个在这个刑罚执行方面有研究的律师，您分析一下。 它主要是针对之前呢，就是好多职务类犯罪，包括金融类犯罪，他们利用这种减刑假释的这种法律规定一些条件吧， 进行权钱交易， 用钱来买刑，达到 以最低的服最低的刑期的怎么逃脱这个服刑的这种状况， 嗯， 主要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 嗯嗯，那这个终身监禁实施以后，对以前的贪腐的案件适用吗？ 不适用。 不适用 啊，因为我们国家刑法规定的基本原则是不溯及既往。什么叫不溯及既往？就是新的法律规定不适用法律规定出台之前的行为 的判决。 哎，对、 嗯、 对于法律规定出台之前的没有生效的，或者是说没有经过判已经经过判决的、 嗯、 或者说还尚未生效的行为都是不适用的。 嗯， 只是针对以后的这样的犯罪。 嗯，那有评论说那些已经获得了这个死缓还等待减刑早日获得自由的这些老虎们可能要哭了，说像刘志军、古群山这样的巨贪今后是不是再难通过这种死缓无期减刑方式来接受一个刑事处罚，等待他们的结局是不是老死在监狱里面。那这种说法准确吗？他们真的会把牢底坐穿吗？ 这个说法应该说不准确，他们都是以决犯。那在他的刑事判决里，如果说没有这样的表述，当时还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肯定是没有限制减刑假释的这种规定。 嗯， 所以呢，不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嗯，像一些网络分析看来还是有一定偏差的。 对， 嗯嗯，那数罪并罚的，他这个所犯罪行里面有一项是贪污或者受贿罪，也适用这个措施吗？ 也适用。但是要具体根据他的这个情节，犯罪情节， 嗯， 法院认为有必要限制的，才做出具体的限制。 嗯，那么您认为这个不得减刑假释，这个是不是可以堵住贪官的所谓这个逃生的后门呢？ 至少它的作用是积极的， 嗯， 应该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嗯 嗯， 就说你犯了罪之后重判之后，然后你又把你这个所谓拿权钱交易去买刑买一些自由的这种行为是遏制住了。 对， 嗯，从法律上从给它制度化。 对、 嗯、 对， 那近年来我们看到这个贪污罪啊罕见有立即执行死刑的这种判决，为什么呢？ 这是根据我们国家逐渐现在的慎用死刑、限制使用死刑的刑事政策是相关的。 嗯， 因为对于除了是暴力犯罪，对社会危害特别极大的这种犯罪呢、 嗯、 就是必须得适用死刑的。除此之外可以不适用死刑的，能够不适用死刑的尽量不适用死刑，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整个的刑事政策。 嗯 嗯，息息相关的。 嗯，对，除了你有比如说比较恶性的命案的这种， 对， 嗯，像其他的案件死刑都是慎用的。 对，是的、 嗯、我们看到这些年来因为贪污罪受贿罪立即执行死刑的非常少。 对， 嗯，那这两天来啊，这个特赦也是一个热词啊，昨天我们节目也就重点来分析这个特赦的一些意义。那有人说这个全国特赦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老年人和未成年啊，有人就在网上发问说这个未成年人李某某啊，这个某个成家之子啊、 嗯、 他会不会被放出来呢？有这样的疑虑啊。 因为特赦里边呢，咱们这个规定了就四种情况。 嗯， 虽然第四类呢涉及了未成年人， 嗯， 但是他的条件是犯罪是未满18岁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嗯， 这种被告人才可能适用， 嗯， 适用这个减刑假释特赦的这种情况、 嗯、 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看到也是有条件限制的。 对、 嗯、 因为咱们现在所关注的李某某这一个案件说他已经是判决生效的， 嗯， 而且他的刑期在10年以上， 嗯， 虽然说他犯罪是未满18岁但是不属于特赦的对象。 嗯嗯，您刚谈到这个关于减刑假释不得减刑假释里面是有条件的，就是法院可以根据罪犯的这个不同情况， 对， 法院来确定这个死缓犯是否不得减刑假释。 对， 那么会根据什么样的情节来做一些这样的一个 这个具体犯罪情节，你比方说他犯罪的行为手段时间、 嗯、 地点，他的行为结果，他的动机、 嗯、 等等，这些都是法院考量的一个因素，尤其是社会危害性， 嗯，是不是数额特别巨大等等。 对，这是一个考量的一个因素之一、嗯、 其实以前我们法律也有这样的规定，就针对一些恶性的罪犯，那也是根据情节， 对 的，这些社会危害性等等， 对， 来去做不得减刑假释的这样的。那他们您刚才说可能就是真的要把牢底坐穿， 有这样的 可能性， 这个震慑性会非常大。 大，对， 嗯，有可能会像评论所说，能够堵住贪官们的这个所谓逃生的后路。 对， 嗯。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了？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你把耳机给老娘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扔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40，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潇湘晨报的一篇报道，儿子考上了大学，父亲承诺奖励他一台电脑，可是家境贫寒，实在拿不出钱，父亲最后做出了偷电脑的糊涂事儿。那近日湖南常德桃源县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高某是初犯，并且已经将赃物归还，还有悔罪表现，检方依法对他做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今年的7月，19岁的阿乐考上了湖南一所高校。得知儿子考上大学，父亲高某非常高兴，表示要奖励他一台电脑。可是自己身体不好，家里全靠妻子打工维持家用，实在拿不出钱。他经过几天的内心挣扎，就想到了一个法子。在7月18这天，他来到镇上一家电脑专卖店，趁店员不注意，就将一台笔记本电脑夹在腋下，匆匆离开了。几天之后，民警抓获了高某，被戴上手铐的那一刻，高某后悔不已。他对民警说自己做错了事情，但是能不能提一个要求，说我儿子是大学生，怎么能让人知道他有一个做小偷的爹呢？民警们对此是又很心酸又很感动，父亲被拘之后，一家人的经济状况更加雪上加霜。懂事的儿子阿乐为了减轻家中的负担，也是利用假期外出打工了。于是民警们就合计决定捐款，他们凑了4000多元给阿乐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民警说这也算是圆了父子俩的心愿。接过民警的电脑，阿乐很感激，他说我并不埋怨父亲，只希望父亲能够改过自新，也希望自己能够早日学有所成，报答父母。那前几天检察院认为高某是初犯，将赃物归还了，并且有悔罪表现，盗窃数额不大，没有羁押必要，依法对其做出了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那么就这个事件的相关的情与法，今天我们请到嘉宾来进行点评。今天嘉宾是来自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著名的刑辩律师梁雅丽。你好，梁律师。 你好，主持人。 高某他已经涉嫌盗窃罪了，为什么不批捕呢？ 实际上这个批准逮捕呢，实际上我们刑法规定是有条件的，对于哪些呢可以逮捕呢？实际上是限制的，暂时性的限制人身自由的这么一种方式。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防止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妨碍诉讼。为了防止呢说他再有其他社会危害性。为了防止他逃避侦查。审查以及最后的法院审理。如果说这些危险性都不存在的话，其实没必要对他限制人身自由的，那就不限制人身自由。 检察院这道关就可以过了。 对，检察院 不批捕。 对，可以不批捕。因为本案中呢，本身他犯罪行为呢，应该说相对较轻，而且有悔罪，并且呢，事发呢是确实情有可原，有一定的这种，就是说他的犯罪动机。 总是很让人讨厌， 社会 爱这个方面的综合考量，应该说他不至于，而且他有真诚的悔罪表现， 赃物也归还了。 对，如果他有保证人，能保证他不逃避，这个追究责任，人能够配合诉讼程序的进行，完全是可以不采取这种强制措施的。 这种逮捕其实和我们所通常理解的民警把谁逮捕了意义是不一样的。 嗯， 检察机关这个逮捕应该是 一样的。实际上呢，你看啊，逮捕呢是检察院、法院可以做出审查、做出逮捕决定。 公安也可以。 公安是具体执行人。逮捕的这个行为必须由公安具体去执行。你即便是法院做出了这个决定，他也是要具体公安来具体执行。 比如说民警把谁谁抓了，但到检察院要正式的批捕， 对， 又走一这样一个手续。 对，他比方那只是说，那公安只是对他采取刑事拘留，然后呢，他认为有必要要逮捕，要移送相关的材料申请到检察院去审查，检察院根据法律规定进行必要性审查，认为哎，这个是需要逮捕的，必要逮捕的就批准，由公安执行逮捕，是这样的这么一个程序。 如果说批捕了以后再去公诉，然后法院再判决， 对，是。 像他这偷了一个笔记本电脑，应该是够罪了。如果说批捕的话， 批捕的前提肯定是就是三个条件：一，他要有证据证明他有犯罪事实的发生；第二呢，可能判处有期以上的徒刑；第三，有逮捕的必要，就是有社会危害性，可能会有不采取强制措施，他可能有社会危害性。这种情况下，具备这三个条件，然后就可以批准逮捕。是这样的。 那对于一个公民来说，比如说这个案件里的高某，他父亲，捕和不捕对他有什么区别吗？ 实际上他已经构成犯罪了，不捕只不过是变相的对他人身没有限制人身自由，但是呢，他依法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肯定是要承担的，仅仅是没有限制人身自由，仅此而已。 那比如说算是有刑事记录吗？ 有， 还是有的， 肯定是有， 即便是没有批捕， 也是有的， 也是有的。 哎，对， 那这个案件其实也传递了一些正能量。后来民警们，检察院不批捕，然后民警又凑钱给这个阿乐买了一个电脑，阿乐也很高兴，父亲也很悔罪。其实从这个案件，您如何理解他当中的这个情与法的关系？ 实际上，我们刑法追究呢相关的责任，你比方说对一个人的行为做出一个评价，认为你已经构成犯罪了，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那么不外乎就是说，这个刑事责任的目的，比他采取刑事责任不承担相关的，就是执行相关刑罚的目的是什么？一是对他本人的惩罚，第二是一个教育。教育为主。如果说这个已经足以达到了教育的目的，而且他不至于再危害社会，没有其他的社会危险性，那么我们在量刑的时候呢，关于他的犯罪情节，比方说这都是作为考量的一个从轻量刑的一个情节，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虽然说法不柔情，实际上我们国家的一些量刑情节里充分体现了情的一面，情理是相融的。 如果说这个人犯事了，被公安抓走了，到了检察院，其实也可能是不批捕的。 对， 因为你这个案件即便是公安把人抓到了， 对， 能后来 刑拘了，刑事拘留了，检察院认为没有限制人身自由的必要，不批准逮捕，那么就可能取保候审。 那像这种案件，咱们假设一下，这个高某被批捕了，那他家人可以去进行一个申诉吗？他们觉得我们这个种种的这个情节都是可以从轻的啊。 那是这样的，现在这个根据新的刑诉法规定的话，包括家人，包括他的律师都可以提出羁押必要性的审查。 羁押必要性， 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 要请这个律师专业人士来进行一个帮助。 对，申请向公安机关申请进行审查这个羁押的必要性，有没有必要羁押他，实际上就这个意思。 那 可以， 那如果说这个批捕了以后，就可能会面临一个公诉的一个下面的一个程序了。 对， 那 肯定，如果说已经批准逮捕了，就意味着说已经有证据证明你有犯罪事实了，你可能要判处刑罚了，是这种情况。 那 所以也就是说依照程序，可能下面要 检察院要审查起诉，将来可能起诉到法院，法院要审理，最后做出判决。这个程序，刑事诉讼程序可能要进行。但是还有一种情况，还有一种例外，就是说虽然说被批准逮捕了，在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之后发现呢，说哎，这个案件可能事实上还不清楚，或者是说情节是相对比较轻的，可以免除刑罚的，那他可以向检察院申请，就是说侦查终结之后申请，这可以免除刑罚，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个时候人可以进行释放，变更羁押措施。 虽然这个案件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最后民警还凑钱给阿乐买了电脑，但是作为父母自身来说，可能你没有一个能力去给孩子一个奖励，但是不能通过一个违法的方式。 对， 虽然这个案件应该是判决很处罚很轻了， 对， 但也不能说是鼓励一种方式。这个事可能事情不大，只是犯个错，不是犯法，不能这样认为。 对。 那么对这样的父母，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从法律角度？ 哎呀，实际上父母怎么讲呢？是孩子的启蒙老师，父母的行为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孩子的一个行为，对道德是非一个标准观念这种的一个树立，所以父母的行为一定要慎重， 尤其是父亲的 角色，对， 非常的重要。 不管任何行为，尤其是像这种不劳而获的这种方式呢。一定是要注意的， 尤其是你可能要负法律责任。 对， 那对你的孩子来说，你给他是个什么样的礼物呢？适得其反。 对，如果说你作为父亲，你确实没有这个经济能力，你可以告诉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这个，通过其他的，就说通过付出劳动赚到合法的钱，来通过购买这样的电脑，而不是通过非法的手段来取得这样的 东西。一个是你要自己要负法律责任，另外一点对孩子这种心理的影响， 对， 可能要延续很多年。 对， 所以这种伤害可能也是不仅是他对父亲的一个伤害，对整个家庭可能也是一个伤害。 也就是说，任何人在做任何事情、做任何行为的时候，他首先要考虑他的行为是不是触犯了法律， 这是最底线。 对，这因为法律都讲法律是道德底线，最低的一个道德底线。你至少犯法的事情不能做。你一旦触碰了法律底线，那最终你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 对， 这个后果，不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他的家人，都会带来很大的伤害的。 你像高某，他是有多个情节是可以从轻的，初犯啊，还了赃物啊， 悔罪。 但是有的案件不一定是不批捕的， 对 吧？ 对， 很可能是会批捕的，要负法律责任。为一个电脑，为给儿送个礼物，可能你就要身陷囹圄， 对， 是不是划得来？ 对，因为电脑的价值肯定是超过1000块钱， 对，够罪了， 对，肯定是够罪了。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嘉宾来自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梁雅丽律师。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015北京榜样全面征集，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推荐身边榜样，期待您的参与。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北京电视台第三届观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正在进行中，5月31日至8月31日，您可以通过4种方式参与投票。登录北京网络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下载 APP 手机客户端 BTV 大媒体，还可以通过纸质选票进行投票。1111名幸运观众奖等你来拿，期待您的参与。 热心助公益，环保我先行。北京电台第七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助力绿色北京。 电台 DJ 携手知名环保机构参评主持人亲力公益环保活动， 齐聚北京西站、奥森公园，现身德胜门车站、宣武门路口， 分类捡拾垃圾，劝阻不文明行为，宣传环保知识，推介节能理念， 行动成果即将展示，敬请期待。